从世界蒸发了多什么我忘了，是真的我要逃避了别不得人群之中相逢， 只要能陪着你走。

想起这首歌，会不会想起我，想起了属于我们的生活。这一次含着泪选择，虽然舍不得，却固执的去寻找全新的生活。也许我要的只是一个理由，去宽容了彼此的心，哪怕是借口。直到最后的一秒，你才放开我的手，给了我离开的理由，没有力气拯救。直到最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要带你听到张惠妹《只爱高跟鞋》，这是很有复古的百老汇气氛的歌曲。而曾经呢，麦当娜也说过，给我一双高跟鞋，我就能够征服世界。来分享一下高跟鞋的魅力。 半小时的一百天，你没了笑脸，偷偷躲在家里面，怕邻居看见。 Shit! 这是来自张惠妹，叫做《只爱高跟鞋》。继续来分享到这首很温馨的作品，这是齐秦带来的版本《火柴天堂》。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在外面生活，回家的机会呢也不多，所以听到这首歌，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想家。在我们努力赚钱或者是在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家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温暖，因为父母就是我们点燃的火柴。我是苏宝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讽刺我的脸，血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